各位观众好，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城国虽全，人换尽。咁啊，呢个题目咧都系同讲古城啦，同埋城市里边嘅规划有关嘅课题嘅。咁今日咧除咗咧小毛同埋嘉齐同我哋一齐主持之外咧，仲有咧张公啊张伟国，咁啊同大家咧就一齐讲， 大家好，大家好， 讲城市有关嘅部分。咁啊，大家都可能都知噶啦。咁啊，张公咧就同我咧喺电台嘅另一个节目咧就已经主持咗就挨近十年嘅时间。咁所以咧，我同佢咧都系老拍档。咁同埋佢咧亦都系即系。最近呢幾年咧都搞咗好多咧同地圖咧有關嘅啲歷史嘅課題，咁所以咧佢喺依一方面咧絕對係即係有相當多嘅經驗同大家分享嘅。啊，張公，就係、是、我哋有一齊合作， 多謝你邀請我嚟講呢個。歷史係咁話 嘅，係上一季都嚟過啦。咁啊，我大家咧都好多好多觀眾都好受，都話你講得好好嘅。 都唔好咁講。 係啦，不過我想同大家問第一個問題，我哋講城市之前咧，就係個題目其實係點解嘅咧？ 嗱，首先咧就出自陸游嘅嚇，咁城國雖全人換盡啦。咁就係講咩咧？就係即係好似城市或者係嗰城牆咧，佢仍然係存在喺度。咁但係人面全非嗰個意思，咁咧佢陸游嘅下一句就係咧，寧威應悔學長生。咁就係寧威就係一個神話人物啦，即係佢係學習咗神仙之道，咁所以咧即係佢就有長生不老嘅一個咁嘅特質喺度。咁但係哇，係長生不老，但係所有朋友都冇曬，所有家人都冇曬。我哋成日睇嗰啲僵尸片，咪嗰啲僵尸永遠都喺度存在，但係最慘就係長生不老嘅。 係啊，令威衰悔，應悔學長生。嫦娥應悔少若丹一樣，即係都係欺負你太去到啲咁寂寞境地咧，冇乜好結果。咁所以換句話先，即係話城市咧，就可能係平衡一啲。咁但係裏邊嘅人咧，就不斷咁變化，就係講到嗰種不變與變嘅道理啊。係， 咁啊呢個。中國的城市其實都不是完全是沒有變的，不過以後那幾集那幾段呢就會講一講，譬如北京城都遷過幾次址的，長安城更加是啦，洛陽長安都曾經搬遷過的，但是呢那個總體的位置還是差不多的位置，不過大家就會講到，不過中國呢這個城市的歷史都很悠久的，根據我們現在的一些考古發現和一些文獻的記錄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呢最早的古城都有幾千年的，超過五千年的城的，譬如我們在山東啊，在這個陝西啊，有些的古城啊，發掘出來的位置都有幾千年的，咁就在新石器時代啊，有些學者呢就將這些這樣的古城呢就跟文獻記錄呢來到作一些的比對，譬如這個的山東曲阜，即是孔子的家鄉，咁就原來就係所謂少昊之墟，咁已經有大概超過五千年以上嘅歷史啦。咁所以都中國古城咧歷史都悠久 嘅。係啊，我哋話即係依一類型嘅新石器時代或者再前後或者新石器時代中期依啲咁嘅城市咧，其實更加多嘅係一啲所謂坑土而成嘅呢個城市留低嘅地基。咁我哋話坑土嘅技術係啲咩技術？就基本地講下咧，其實就係話一啲其實啲泥嚟嘅。咁但係咧，通過大力嘅拍打，不斷咁拍啦、鑿啦、捶擊，唔用咩工具唔知，等之就鑿佢。咁咧， 用一大嘅樹頭， 總之佢就鑿佢啦。咁然後咧，就令到啲泥咧慢慢咧就加力落去，即係大力啦，簡單講坑住，咁就用力壓落去，就變成咗一啲硬啲嘅牆壁。咁我哋話咧，要整到係用坑土做到一啲嘅城嘅牆或者一啲基本嘅防衞咧，必然係話咧佢需要一班人。群體嘅工作嘅協調落嚟，佢就唔係三四個人可以能夠起到一個大範圍嘅坑土。咁所以通常啲人會認為有一個坑土嘅位置嘅證據咧，就代表住有一個相當組織嘅一群人嘅存在啦。即係一個基本嘅咁嘅推理嚟嘅。 甚至有人認為一個城咧，又係一個所謂政治嘅權力嘅核心嚟嘅嚇。咁我哋一般嚟講就中國嘅國字啦，其實代表一個城嚟噶。咁喺古代嚟講咩魯國齊國啊？其實就係以嗰個城為核心嘅，於是個城呢、這個國或者個邑咧，有呢個王喺裏邊嘅，當時未必叫王，叫诸侯啦，咁喺度居住咧就叫國，冇诸侯嘅分封俾呢啲咁嘅大夫啊、卿士嗰啲咁嘅人嘅咧，就叫邑啦，你哋都又好有興趣嘅，國咧就係指呢個嘅政治嘅核心，亦都係經濟嘅中心，咁所以咧以前嘅人咧，國人咧。就是指住在都城里面的人。咁、哦、国的外面是什么呢？ 就所謂膠皮啦， 野人， 野人，野人啦。 聽人中咁講，即係有樓住同冇樓住嘅分別。 係啦，但係高端同低端嘅分別啦。 低端係。 不過頭先張工講咗一樣嘢好緊要，我諗就係已經點出咗其實中國好多城市入面究竟有啲咩嘢。譬如話國字入面，我哋見到有啲歌啦，有啲口啦，咁其實即係啲人口啊，或者有啲兵器啦咁樣啦，咁係作為保衞㗎啦。咁外邊可能有個牆啦，可能就係我哋今日一定會講嘅城國啦。咁譬如我哋睇翻可能好早期一啲遺跡。譬如好似二里頭文化嗰啲遺跡，咁喺古城入面都大概睇地基咧，睇到可能一個城入面會有幾個重要嘅分區，譬如話可能會有一個宮城區啦，即 係 當然我哋未必係真係可以去到，即係當然二里頭嘅年代可能未必有咁宏偉嘅宮殿啦，但我哋見到可能有啲真係皇宮或者係一啲叫做貴族住嘅地方啦，咁亦都有墓葬區啦，同埋好早期一啲手工業啊，譬如骨器啊、陶器嘅工作坊區，咁所以我諗其實一個。古城應該都粗具規模啦，即係大概一個城市點解會出現？佢應該包含啲咩功能呢？可能喺幾千年前已經大概有個街模。 係啊，咁主要就係有宗廟啦。 係、 啊，除咗宮殿之外，一定有宗廟，即係拜祖宗嘅地方。咁、另外仲有倉庫、因為城裏邊人要食飯噶嘛。有次我有一個問啲學生，咁你打仗裏邊最重要係有啲乜嘢裝備呢？諗講講來講都唔係講糧食， 係 冇人講糧食， 咁都係講軍備啊！ 我哋啲學生講，我話啲兵人、啲士兵仔都食飯㗎啦。啊，佢我諗唔到喎， 唔食飯點打？ 所以我哋啲學生咧都有時未必會諗到呢啲咁關鍵嘅嘢嘅，因為佢唔使買米啊嘛。咁就以前嘅古城一定有呢個嘅，我哋所謂倉庫、宮殿、祭祀，同埋咧有一啲嘅所謂生活區啊。咁而外邊嘅所謂野人就係要提供呢啲糧食。提供呢啲物資俾城裏面嘅人啦，咁所以外面人叫鄙人啊嘛，城郊城外面人叫鄙啦，再遠啲郊啦，又再遠啲所謂森林山林啦，所以有一個好有趣嘅古仔，咁試過咧有人啊《論語》一句説話，孔子話自己點樣？吾少也賤，故多能鄙視。咁我就問呢個嘅細路， 原來孔子都賤過㗎喎， 咁佢點解呢？佢原來我自細就好賤格，咁所以就專門做卑鄙嘅事。 多能鄙視 呢個解釋我哋好接受啊， 好現代啊。 咁但係事實上又唔係嘅，佢話我自細咧就係生活好卑微好貧窮好卑微，所以鄉下人做嘅事咧。我都識做嘅咁嘅解啦， 唔係城裏人啊， 唔係城裏人， 即係話佢係腳踏實地嘅意思。 咁但係咧就，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古代嘅一啲所謂城咧，係一個我哋叫做政治重心啊，同埋城外邊嘅農民或者一般嘅群眾中間區隔嘅。 以城嚟到去管下周圍四鄉，就係即係整個中國個傳統發展個模式。 以前一直都係因為個中國係農業社會嚟噶嘛，咁啊城裏邊都有人耕田。咁就有敵人圍攻嘅時候呢，咁呢古代中國嘅城都幾大㗎，譬如曲阜城呢，喺春秋戰國時候曲阜城呢，比而家嘅曲阜城呢係仲大四五倍㗎。咁裏面呢就除咗剛才我講啲設施之外呢，就裏面都有啲田耕下㗎。咁萬一人圍攻嘅時候呢，都裏面仲可以提供一啲糧食。 即係唔少說法話講到中國傳統時代嗰啲城呢，個城牆咁大，唔係全部都係去住人㗎嘛，好多時候城裏面都係受保護嘅耕地。 係有耕地㗎，有耕地㗎。一路至到清朝嘅時候民國嘅時候啊，喺一啲嘅北京城裏面都仲有農田喺度耕緊嘅。譬如喺呢個天壇附近，當時係所謂外城啦，咁仲有白子坊一帶都仲有田耕嘅。譬如喺呢個蘇州， 其實好難理解啫。點解要耕田？你諗下，如果俾人圍城嘅話，你完全冇 有糧食， 任何糧食，過半年你都死曬啦，你肯定就斷糧。咁你要長期維持，有啲即係話好多戰士記錄係超過一年嘅守城，佢必然係有糧供應糧食嘅基本嘅即係少少，咁你先可以維持到落去。 係咁，仲有一樣就係市啦。在中國古代的城裏面就有一些買賣的地方中國就叫市。所以今日的市其實就擴大了，將整個我們的城區都叫做市，譬如這個廣州市啊、上海市啊，是不是？以前的所謂市只不過是一個什麼呢？是貿易的地方。我等一遲些就會講到，在隋唐以後的市有限制範圍的。但是在古代都有限制範圍，就是規模很小。而一專佢擺嘢一啲叫做咩咧？係冇咁我哋所謂關鍵嘅位置。點解咧？喺根據《周禮》古代一本典籍《考工記》記載，呢個城嘅宮殿擺喺中心，然後面朝佢正面嘅南邊，咁就係呢個朝廷，即係行政中心，啲官衙所在。 背後就係呢個嘅市，啊市就北邊嘅。咁啊呢個所謂面向朝，背後嘅市，咁啊就係買賣。咁而家仲有一樣嘢就係咧，買賣嘅時間有規定嘅，即係話咧，朝頭早買乜嘢，晏晝買咩嘢，夜晚買乜嘢，係咩人去買都有規定嘅。咁啊，然後城有城門嚇，咁呢個城門咧就係、是通常夜晚要關閉嘅嚇，咁啊又唔俾人咁隨便出入。到呢個天光嘅時候就可以開放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古代嘅城咧都係一種有守衞性、有政治性同埋各種嘅呢種嘅功能喺度嘅。 頭先阿張公提到咧即係首先第一保證咧，座城裏邊有啲咩設備就係糧食啦。但係另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水啊。係 啊， 咁喺即係水井技術仲未咁成熟嘅時代咧，即係好多時候即係我哋見到傳統嗰啲，尤其是喺黃河流域一帶嗰啲城咧，佢有機會係引河水入去城裏邊添，即係要保證個水源供給咧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啦。 水源都是打井的，因为古代中国的城呢是在黄土地方为主，南方的都是在河边多的。咁河会泛滥的嘛。咁所以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水大的时候就会掩盖的城的。所以城的城址呢通常都会离开岸边稍高的地方，所以高地。咁呢个城呢就会掘一些护城河来到包围住个城。等呢个城呢就能够有更好的保护功能。如果你個日本你知道啊，日本啲古城下面都有護城河噶，大阪城啊、名古屋城都有呢個有水嚟包圍嘅。咁但你要飲水咧就打井嘅，所以咧易經有所謂井卦啊嘛，改一不改井嚇，個井一定要甜水，因為井有時骨內咧啲水鹹嘅，咁啊飲唔到嘅，佢洗嘢用嘅啫。咁但係甜水嘅井咧就可以供應飲啦。 係啊，我哋話古代譬如中亞、美索不達米亞嗰啲地方都有好多城市，譬如有啲城市喺河邊度起，然後就起個高牆以防快泛濫。有啲咧，甚至乎咧誇張到咧係穿過嘅城市都有，就是、如啊，就嘉、是、齊所講咧，係即係希望係除咗係供應水之外，仲係貿易嘅功能， 運輸啊， 係啊，運輸嘅功能。咁所以其實我話係城市嘅水源供應，的確係好重要嘅一部分。 我諗其實城咧，即係我哋啲節都講咗好重要嘅，就係啲城可能同成個政權啦，或者一啲歷史嘅嗰啲推演係有密切嘅關係。可能我譬如話，我哋去睇到春秋戰國嘅時代，啲城咧開始喺東方咧，即係華北東邊越嚟越多啦，啲封國出現啦，都同嗰個政治啊權力發展係有關係。 係啊，我哋話周朝有所謂皇田嘅制度係由中央向外擴散，我哋話依一個城市咧，可能就係一個中央嘅核心嘅管理嘅功能喺度。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其實講咗講古代城市佢嘅行政功能之外咧，其實一個城市嘅位置啊，或者點解喺度嘅最重要原因咧，可能係啲基本嘅問題啊，就係譬如阿張講到嘅食飯嘅問題、糧食供應嘅問題、水源供應嘅問題，依啲咧反而先至係早期嘅城市咧所面對嘅最大困難啦。 係啊，其實咧城市咧，我哋用今日嘅定義或者用我哋今日嘅眼光去理解中國古代城市咧，仲有一樣嘢都要。搞清楚就係、是、好似頭先啊上一節咧張公講咗，其實咧中國古代城咧好大程度上咧其實係一個國家嘅形式嘅存在，譬如好似我哋當春秋時代我哋講話話咩孔子有陳蔡之厄係嘛，咁所謂陳蔡就係兩個封國啦，陳國同蔡國，其實用今日嘅理解國家就係可能一個國家入邊有好多個城市，但係所謂陳蔡者係當時其實已經係兩個國家嚟㗎啦。咁所以其實以前我哋理解中國嘅城市咧，不妨理解佢成為係一個城市，就係、是、一個國家。 係啊，封建啊，封土建國啊，同埋仲緊要係，即係我哋話其實由周到去戰國，其實嗰啲封國數量係慢慢減少緊。 冇錯。 咁其實背後代表嘅就係話好多嘅國咧就被兼併為或者話被改組成為咧後來再所謂嘅郡縣嘅一 個戰爭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就每次。我哋所謂滅人之國咧，就係攻陷咗嗰個城就滅人之國噶啦，嚇、咁所以有啲，於是乎咧被滅個國家咧，就變成另外一個國家嘅城邑啦，嘅邑咯，變咗唔再係國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歷史嘅改變嚟 嘅。係，不過咧，我哋如果提到春秋戰國咧，比較強嘅設防城市嗰個意味咧，即係如果我哋按翻成個中國歷史發展同埋嗰啲考古遺跡嗰啲發現咧，其實有可能係比較係特殊。 咁即係因為春秋戰國，我哋都知戰爭好頻繁啦。咁我根據咧中國大陸好出名嘅一位考古學家許宏，佢嘅《大都無城》啦，呢本書佢裏邊一啲講法啦。咁就即係如果係我哋睇翻即係喺先秦啦，或者係漢朝以前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其實即係我哋所謂以里頭文化啊、商周啊呢啲咁嘅時代開始咧，即係佢提倡嘅論點就係我哋要將城同埋國咧分開嚟去睇。咁即係城就肯定可能係指宮城啊，或者圍繞住皇宮嘅內城啊，即係咁樣啦。但至於係咪有個所謂國嘅外城咧？咁而家我哋睇好多考古嘅發掘咧，特別嗰啲越早期嘅考古遺址咧，就越少見到。即係有國嘅，係啊！即係佢喺皇宮以外，佢皇宮當然包圍住啦。但係嗰啲即係居民區咧，其實就可能係唔需要， 可能係個露天郊野喺度邊邊。 佢係好多居民喺度住咁樣。但係點解會冇防守嘅咧？就因為佢哋唔需要防守啊嘛。我已經係泱泱大國啊，即係喺一個世界中心啦。即係所謂守在四夷，即係要防守嘅就係外邊啲諸侯國啊。咁所以皇都咧就係即係。佢喺而家考古發現見到係咁樣，即係咁大度嘅。 但係到呢個戰國時候，好多嘅城嘅遺址發掘出嚟之後咧，係有幾重嘅城嘅。 係就唔得啦，係戰國 啦，因為戰爭已經好頻繁，同埋以前嘅人咧就用馬車嚟到攻城啊嘛。咁但係咧都唔攻城嘅，就係交戰嘅啫。但係到春秋末期嗰度戰國嘅時候咧。是用呢個騎兵為主，陸軍。咁於是咧有攻城雲梯啊，有各種嘅所謂戰爭嘅設施啦、武器啦。咁於是乎咧就為咗要保護呢個城嗰個嘅所謂資源啦、人民啦，同埋各種嘅利益咧，於是乎啊喺外邊再加城國，一層一層咁嘅城加上去嘅。所以邯郸城咧，我哋可以睇到今日為止咧有幾重嘅城國嘅。咁啊，第一就係我哋講到，咁啊其實後來中國嘅城咧。不斷地增加不同啊個城國喺外邊嘅，咁啊到呢個嘅剛才就啲曾經提過嚇，呢個滅咗人一個國之後咧，於是被滅個國家就變咗滅人嗰個國家嘅一個邑啦嚇。咁呢個邑點處理咧？又唔再分封咩人，就改為縣啦，係一個縣。所以中國人咧就我自己嘅首都就叫國啦，係我首都啦。但係我滅咗人哋嘅國家，將人哋嘅城攞咗啦，咁我將個國嗰個就變咗我嘅縣啦。咁然後越整越擴大嘅時候咧，個地方越整越大咧，派軍人嚟駐守。派軍人駐守嗰就代表國王、代表國軍嚟治理呢個地方嘅，咁嗰個叫郡啊。所以中國有咗郡縣嘅區別喺度嘅。咁就一路咧發展到咧就戰國時候，咁一路打到剩翻七個強國嚇，所謂戰國七雄。咁就於是乎咧，呢個形勢就改變咗啦。呢個國咧就唔再一個城。 我以前講郡縣制咧，好似係秦先開始嘅，唔係係人之國最多應該係楚係嘛？ 啊，楚同埋晉，晉國已經一早就建立到啲縣啦。 佢哋係擴張勢力， 擴張勢力係咁。咁但係晉國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因為佢皇族咧就比較弱㗎。咁因為佢蓄意將啲皇族咧就分散嘅，咁於是乎咧，佢軍隊點辦咧？係有啲世家大族嚟統領軍隊，最後結果咧，世家大族越打越少，由十二家變咗六家，六家變四家，四家打成三家，最後連晉國都分咗，咁所以三家分晉俾韓趙魏。咁呢啲國家咧，自己為咗擴張自己嘅地盤，咁就建立咗一啲強好大嘅都城啊，爭取咗一個所謂。有利嘅所謂戰略位置啊，譬如呢個嘅魏國喺個首都喺大梁，喺今日嘅開封建立一個城市嘅大梁啊。譬如趙國咁啊，就喺邯郸建立佢都城啊，今日河北嘅邯郸。咁啊，而其他嘅城市譬如秦國咁啊，由呢個嘅鳳翔，當時叫雍啊，雍州嘅雍，搬到去咸陽啊，於是喺咸陽建立一個都城。咁啊，楚國啊，遷過幾次都俾人打過幾次。咁曾經喺影，即係今日湖北江陵，一路遷到呢個淮陽啊，即係當時叫陳。咁然後再遷到壽春，搬來搬去。咁於是呢個城咧變咗一個大嘅一個都城啦。咁所以我哋考古學家咧不斷地發掘呢啲都城嘅。咁於是到秦朝統一嘅時候咧，就開始咧咸陽作為佢嘅首都，因為秦國係西邊關中嘅起源噶嘛。咁於是乎咧，佢要以關中為佢嘅基地。要統治東方，咁點辦咧？於是乎咧，就秦始皇有個辦法，不斷巡守，不斷地咧就向東方嚟到咧係巡視， 宣示主權， 宣示主權。 咁但係到漢朝咧就秦滅咗啦。漢朝咧就啲皇帝好少巡走，除咗漢武帝之外，咁點辦咧？咁啊，漢高祖用咗個辦法，就仍然定都關中，因為當時東方嗰啲嘅舊嘅勢力好強大，咁啊要分封诸侯，因為漢高祖咧唔敢改變當時個地方嘅所謂地方勢力嗰種嘅現狀啊嘛，於是乎咧就承認佢哋嘅地位啊，分封诸侯王。咁但係佢自己點辦咧？就退守呢個關中，以秦國嘅我哋所謂嘅基地作為佢嘅統治核心。咁啊咁點咧？秦嘅咸阳已经啊俾项羽摧毁咗啦，于是乎咧就喺咸阳嘅南边，渭河嘅南岸，当时有一座残留嘅宫殿嗰度，重新建立个都城。咁呢个都城咧叫做长安，但系长安最先建立嘅时候咧就唔系由座城开始嘅，系由宫殿开始嘅，先建个都嘅一座宫殿叫未央宫，咁啊呢个未央宫咧。就係、是、後來嘅秦國唔係漢朝嘅政治重心。 我哋講話漢朝嘅長安城啦，咁係咪就等於即係今日我哋即係個西安啦，或者話即係歷朝嘅長安係咪就係點？ 有區別， 有區別嘅、 因為古代嘅城咧唔可以維持得太長，有幾個原因咧。一來咧就係戰爭問題，二來水源。 即係你嘅意思係位置係有唔同嘅， 有唔同嘅。 你係咪有啲圖俾？ 有圖有圖，咁我攞去攞個圖嚟睇下咁如果呢個圖裏邊我可以睇到咧，係。圖裏面嘅左邊啊，嗰、那個嘅橙色嗰個細城咧，就係、是、呢個嘅漢長安城啊，就係、是、呢。如果你圖嚟講，就係呢一個城漢長安城啊，漢長安城。咁咧呢個漢長安城咧就係以未央宮為佢核心起出嚟嘅、後來再喺東邊起個嘅長樂宮，皇太后住嘅地方、咁然後咧後來再擴展其他嘅地方。咁到呢個隋唐， 咁呢個下邊呢個橙色嘅係 橙色嘅就隋唐嘅長安城。 所以其實隋唐嘅長安城咧，同漢嘅長安城嘅位置咧，其實係 唔同嘅。咁而綠色嘅部分咧，就係唐朝長安城嘅呢個禁苑，即係佢哋係打獵嘅地方。 皇家園林。 皇家園林。咁而今日嘅長安嘅就係定翻呢個地方嘅啫。今日嘅西安嘅古城就喺呢個地方， 喺中間 呢個地方嘅， 喺唐長安。 長安城太大啦，到五代就維持唔住啦，咁所以就縮到變咗呢個咁嘅城。但係今日嘅西安市又發展翻嚟。 我哋講翻就係漢嘅長安城裏邊嘅，你話正話裏邊其實主要都係啲宮殿嚟㗎，係嘛？ 係宮殿。 所以其實亦都回應翻就話嘉齊最初個觀點，就話最早嘅啲城嘅裏邊嘅內部嘅東西，其實真係一啲極需要保護。非保護不可嘅嘢，所以其實其他嘅功能，居民啊，可能一般嘅貿易啊，其他嘅部分咧，反而唔係一個城市最初中國式嘅城市最初嘅呢個功能， 有啊，都係啲唔要保護， 係啦，唔使保護擺出出邊啦。最初嘅功能可能就係一啲宮殿啊、政治啊、行政或者係祭祀嘅。 係啊，就主要就係呢幾種嘢，同啲各種衙署啊、大臣嗰啲嘅居所咁樣。咁啊，當然咧，最重要就係糧食啦。咁我剛才已經講過啦。咁任何嘅政權嘅核心非糧食不行噶嘛，冇嘢食咁即係散啦啲人。 守衞個糧倉。 咁但係咧，我哋知道漢朝一路由漢高祖至到武帝，一路到漢西漢末，國家逐漸擴大咁東方嘅地方勢力慢慢削除啦，咁就變咗大一統嘅統治。咁於是個官僚架構越整越龐大，軍隊越整越多，咁點養佢咧？咁於是乎咧，關中嘅糧食唔夠，要靠東邊中原各地。運送糧食進入呢個關中，咁所以就出咗個問題啦。咁關中既然支援唔夠，於是啊東方咧要建立一個統治嘅東方嘅中心，呢個城就叫洛陽。 我哋睇到呢個咧就係正話漢長安城嗰個結構， 係啦， 就係所以你會見到裏面紅色部分咧就係一啲嘅行政嘅設施啦，或者宮殿啦，即係總之係一啲實質上嘅一啲功能嘅部分。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同後來我哋想象中啊，可能佢好繁榮啊，好多經濟貿易嘅城市，其實個面貌有啲唔同。 係啊係啊，咁呢個長安咧就要靠呢個外邊嘅糧食供應，所以咧要建立一個東方嘅統治重心。 我哋有講下咧， 所謂東都。 我哋正話依度咧，我哋講有隋唐嘅長安城。咁其實我哋話漢長安城面對嘅問題，正話譬如我哋講關中嘅問題，咁喺隋唐嘅時候有冇變化咧？ 有變化。因為點解第一樣嘢，隋唐嘅長安城咧，就係喺魏晉南北朝嘅長期嘅戰亂之後咧，重新興起一個新嘅王朝。咁呢個王朝有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係咧就已經係第一統啦，重新將呢個嘅戰亂割據分裂統計上嚟。咁所以呢個嘅隋文帝楊堅咧， 是要策劃建立一個呢全新的一個都城。這個都城很有趣的。 你睇下，就係佢點？ 呢個 係 唐代長安城 啦。 佢入邊啲里坊嘅區域。係 啦，嗯，佢裏邊咧就將佢好似棋盤咁樣，啊，將佢一格一格。咁然後咧，每一個嘅有方有里，嗯，啊，咁啊呢個方咧就係乜嘢咧？係一個嘅有圍牆嘅，嗯，阻隔嘅一個一個居民區，嗯，啊，或者一個一個生活區。 夜晚會閂門 嘅。會閂門嘅。 係啊，即係有宵禁噶嘛。 係啊係啊，街道咧係唔准擺賣嘅，嗯，啊都啲鋪頭唔准臨街設鋪。咁你每個要買嘢就喺坊裏面買啦，咁，所以如果你睇過啲粵劇咧，啊，呢個叫咩啊？《紫钗记》裏面霍小旭就住喺聖業坊啊，聖業坊就喺呢個皇宮嘅東南角嘅其中一個坊嚟，咁，所以咧裏邊咧就接近呢個皇宮嘅。好多達官貴人喺度流連啦， 你咪趕住翻屋企啊！ 所以聽完咧阿張咁嘅講法之後咧，我哋發現咧，以前嘅人咧要住喺城市咧都係非常之唔容易嘅。 係啊，係啊。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上一節嘅尾嘅時候咧，你討論過咧，中國式嘅好多嘅城市裏邊嘅基本嘅核心嘅功能咧，始終咧都係擺咗喺咧就係政治嘅功能度。佢哋嗰啲宮殿啊，或者政治嘅管理上，喺 呢 喺城市嘅入邊真係要保護嘅部分。咁話商業嘅部分咧，反而咧好多時係擺咗喺即係核心嘅城市內城嘅外邊。啊，擺喺其他地方。咁我哋話咧，睇翻即係世界各地好多嘅城市，即係以前嘅城市咧，佢哋嘅諗法咧未必係咁。譬如話，即係撒菲王朝，即係今日伊朗嘅位置裏邊一個重要嘅城市，啊，當時稱為世界的一半嘅伊斯法罕。咁佢裏邊嘅好多嘅巴扎，即係話佢裏邊需要嘅買賣嘅地方，其實喺城市嘅入邊係被保護，同埋係希望大家即係世界各地嘅人係入去嗰個城市裏邊同佢做生意。即係話佢嗰個城市係一個開放式嘅城市。譬如話土耳其伊斯坦堡裏邊嘅好多嘅商業嘅部分，其實都係喺入邊城市入邊。咁但係咧，我哋發覺喺中國式嘅城市裏面咧，尤其係以前啲舊啲嘅城市咧，可能裏面嘅商業味道咧就冇咁重。 我諗其實最重要都係同個城市本身設計功能。即係中國嘅古城咧，特別你話可能去到唐代廣州就另計啦。即係廣州係一個真係促進對外貿易嘅，或者係宋代史博斯設嘅地方，嗰啲溫州、泉州，就好緊要，一定係會有好多保衞商業嘅設施。但你話可能喺譬如話隋唐以前， 尤其首都啦， 首都啦，咁其實佢最重要嘅目的係行政。咁所以其實當唔需要，頭先阿嘉齊都講過，守在四夷或者係外邊嘅地方，一個大帝國嘅都會，其實佢嗰個防衛可能已經喺外邊嘅邊陲嘅地方已經完成咗。咁所以中國好多嘅城市咧，就冇好似西方城市咁樣有種咁樣嘅展現咯。 其實唔係嘅，呢、這個長安城咧，唐嘅長安城係有西市嘅。 有西市。 咁呢個西市咧非常之大嘅，因為佢而家有個西市博物館。咁我前幾年就去參觀過。而家係國家嘅重點博物館嚟噶，咁你範圍都幾大噶，咁就裏邊咧就專門西域嚟嘅胡商啊，即係嗰啲今日嘅所謂超武九姓啊，今日嚟到伊朗啊，當時嘅波斯啦，大食嘅即係咁阿拉伯地方，都嚟呢個地方貿易噶，買咗好多買賣好多呢個奇珍異寶咁樣，所以。木蘭池都講嘛，東市買駿馬，西市買安鑽，就係呢個西市。 冇錯，張公就係講就係話，譬如我哋話就係俾到漢嘅長安同埋唐長安嘅關鍵分別，就係我哋以前嘅舊嘅城市咧，佢嘅商業功能冇唔同，但去到隋唐嘅時候，你唔可能再困死籠自己玩自己，一定係話同其他做一個開放咁滯。咁所以當時長安作為世界一級城市，佢自然有呢啲功能需要擺入。 長安城唔單止喺當世係重要啊，其實喺中國成個城市發展史上邊咧，佢都係去到一個差唔多完美嘅地步。係將好多嘅好 ideal 嘅嘢咧，係擺曬喺中間嘅，即係將啲按照所有嘅禮儀啊，中國嘅傳統嘅經典嘅最好嘅模式咧，嚟到去建設出嚟。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個咁完美嘅長安之前咧，其實中國嘅城市發展或者佢進化嘅歷史咧，其實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嘅。咁有一點咧，頭先阿張公提到咧，喺戰國時代咧嗰啲城咧，咁就會有好多重。咁但係我哋而家從呢啲比較新啲嘅考古發現裏面咧，就見到嗰啲戰國時代嗰啲城郭咧，可以睇到啲好微妙嘅嘢啊。譬如咧喺林芝，咁林芝咧我哋知道齊國咧喺春秋戰國經歷過裏面嘅改朝換代啊嘛，係即係原本姓姜嘅就俾姓田嘅取代。咁原來田氏所建立嘅林芝城咧，我哋睇到佢嘅內城啊，即係所謂城咧同埋國咧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咧？就是、城裏面咧防國嘅嗰啲保護設施咧。是多過放城外的 好有趣敵人是在國家入面的 在城裏面 的 即係好多譬如我哋知道韓國滅咗鄭啦，喺新鄭嗰度咧，即係佢哋嗰個設計咧，亦都係類似係防內多過防外啊。咁防外都重要嘅，因為佢嗰度四戰之嘢嚟啊，即係成日都有戰爭發生。咁另外有張公提到咧一個，即係我哋跟住會再講多啲啦，就係嗰個宗族線嘅觀念咧。頭先咧，即係我哋睇到咧，譬如漢朝佢建國就係一個喺東西面嘅。中心核地區，然後咧就去管治成個東方。咁佢嗰個宗族線究竟係點樣嘅咧？即係如果有宗族線呢樣嘢，咁嗱，而家啲考古學家咧，佢就討論咧，即係宗族線咧，到隋唐咧，當然係非常之明顯一個南方宗族線。咁但係佢中間嗰個進化過程係點樣咧？嗱，我哋睇到喺漢朝咧，就好明顯地咧，佢係東西嘅，係坐西向東。嘅咁樣一個宗族線，咁但係到咧一個好重要嘅時代，呢、這個重要嘅時代咧係就係曹魏嘅時代，即係曹魏國咧佢嘅邺城嘅建立咧，就開始我哋見到一個明顯嘅南北宗族線咁樣嘅規劃，咁而呢個咁嘅南北宗族線嘅規劃咧就影響到即係後嚟即係經過魏晉南北朝啊，咁然後咧隋唐佢建立咧就見到呢個完整嘅轉化，即係所以係有一個坐西向東。變成一個坐北向南， 係一個咁樣嘅變化。其實最重要咧就喺東漢嘅時候啊，呢個東都洛陽啊，當時漢光武帝遷都洛陽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宗族線啦。嚇，當時叫做南宮北宮啊。咁呢個東都洛陽係有咁嘅格局。咁一路到曹魏嘅邺城，一路後來嘅曹魏嘅洛陽城，都係一個對稱嘅格局嚟嘅。咁更明顯就係咧，當呢個北魏孝文帝鮮卑人啊，托佛氏。遷到洛陽，再遷到洛陽，在洛陽建立一個新一個城的時候咧，就好明顯就係一個對稱的格局嚇。咁啊就同呢、這個剛才我俾大家睇到嗰個唐嘅長安城咧，係非常之相似啦。咁不過咧，我哋大家知道呢、這個嘅曹魏嘅洛陽，有後來即係後來嘅北魏嘅洛陽咧，經過呢個戰亂之後咧，就毀壞咗啦。咁我幾年前去呢個地方考察，變咗麥田啊，冇曬啦。咁啊，所以唐嘅洛陽咧就搬喺西邊。在西邊重新起過一個新的洛陽，是武則天在那裡住的洛陽，離了十幾公里，所以就東邊的洛陽古都洛陽已經變成這個麥田了。後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長安洛陽的所以重要就是集合了東方來的糧食，經過安史之亂之後問題來了，唐的很多的地方上的藩鎮，尤其北方的藩鎮不向中央納稅，即是不供應糧食給中央，於是中央政府就要靠東南邊今日的蘇浙一帶的糧食運去中央，靠什麼沿著一條大運河，當時叫做通濟渠，就由這個江南地方運到這個中原，然後再轉運到長安，太遠了，所以都 即係簡單講就係關中已經進入一個被動嘅狀態， 被動 冇辦法自己供應糧食，咁就要靠人哋俾你。 咁所以唐德宗父子曾經係點啊？唐德宗代宗德宗父子曾經定點啊？關中冇糧食啊，要搬到洛陽嚟到就糧啊！咁如果話啲糧食未到咧，我哋兩父子餓死啦！喺《資治通鑑》都咁嘅記載。咁於是乎喺洛陽嘅地位就突飛猛進啦咁但係咧，仲有一個問題，因為呢個運河好長嘅沿線有成幾百公里，咁呢個運河其中嘅沿道咧設立好多倉庫啊！呢個倉庫我又去參觀過，好大嘅倉庫，一個倉咧有成幾過百個咁嘅洞穴。每個洞穴咧就係點啊？有幾十公尺直徑嘅圓圈，裏邊咧我一個圓圈裏邊裝咧可以有點啊幾十萬嘅軍人可以食一年嘅糧食，可以裝喺裏邊， 好犀利！ 你嗰只人跳落去咧，根本死 不了。隋唐嘅倉係不得了， 好大好大。咁啊有好多個倉，咁啊其中咧最集中呢種嘅糧食嘅地方喺邊度啊？係汴州，係當時嘅就叫汴州啦，而家就叫開封啦。咁啊當時有個軍閥嘅朱全忠。在呢個叫咩打敗咗呢個皇朝之亂之後咧，咁就要唐朝嘅皇帝委任佢做呢個宣武軍節度使，鎮守汴州。汴州原因何在咧？就是因為控制住呢個糧食嘅供應嘅咽喉。於是乎咧， 依個咧就係開封城嘅一個城。 呢個開封城咧就係宋朝喺呢個叫咩唐嘅汴州嘅基礎底下咧發展出嚟嘅。咁就成為咗一個乜嘢咧？當時的政治經濟的中心， 我成日話咧，宋人咧將個首都整喺開封，其實就唔係好明智啊嘛，因為好似 容易被人攻陷啊， 係咪咁嘅 咧？喺地理上嚟講就係咁啊，但係問題嚟講，當時最重要就係糧食供應啊，冇飯食你點攻守都冇用。 咁於是乎咧，為咗要集中江南輸送嘅北方嘅糧食嘅喺嗰個據嗰、那個據點嘅話咧，開封係一個最理想嘅地方。係 啊， 咁當然佢東喺佢運來沿岸仲有幾個城市，譬如呢個嘅歸德府啦、 嗯， 啊，當時就叫南京、嗯、啊，呢、這個嘅南京啦，今日叫商丘啦。再東啲就係、是、再東就係蘇州啦，啊呢啲城市再東就四州啦，三點水做一二三四就四，然後再南邊咧就是徐州，然後到揚州啦，沿住呢個運河線都係呢個糧倉、 嗯、 啊，於是佢到北去到開封嘅時候咧，係集中所有嘅糧食啊，咁然後仲有咧向北啦，因為當時嘅戰略嘅軍事重心咧就喺北方、 嗯、 打薛丹人，咁、嗯、於是乎咧呢個開封就啱啱喺整個運輸糧食運輸線嘅關鍵嘅位置，所以宋朝將個首都按住朱全忠定立落嚟嗰個咁嘅標準，嗰、那個咁嘅基礎底下發展呢個嘅開封城、 嗯、 開封城變咗非常之繁榮嘅城市，因為就係有糧食供應。 所以我哋成日都有話即係以農立國呢句句子咧，即係唔係淨係話即係咁簡單話立國就係重視農業咁啦。其實話背後嗰糧食嘅供應咧，其實係一個國家嘅根本問題。 冇解決到咧，三軍未出，糧草先。 係啦，你冇咗嗰啲唔解決咧，根本就冇辦法處理。嗱，咁啊開封又即係叫做係當時好重要啦。咁但係而家後來我哋去到明清嘅時候，又去咗北京咧。 咁好簡單啫，因為呢個宋朝嘅後期咧。就俾兩個先後俾兩個呢個邊疆民族嘅入侵啊嘛、 嗯， 最初嘅時候就係呢個薛丹人嚇，後來就俾呢個女真人建立金朝啦。咁當時咧呢個薛丹人佔據咗幽州，啊、 嗯、 幽州即係今日北京啦，啊、 嗯、 當時古代叫做蓟啦，啊亦都係安禄山起兵作反 啊、嗯、大燕 呢、這個地方啦。咁啊於是咧就薛丹人喺度建立呢個南京啊，將今日嘅北京啊當時係薛丹嘅南京、 嗯、 啊。咁於是咧，就當呢個嘅金人、女真人滅咗遼國、滅咗薛丹之後咧，就將個首都喺呢個當時嘅海陵王袁顏亮嘅時候咧，將個首都就搬到呢個嘅幽州啊，改叫做中都。咁啊，然後到呢個元朝蒙古人滅呢個金嘅時候咧，啊派啊當時一個大將嘅穆華黎啊控制呢個中原，咁啊將個首都咧定將個都城啊定喺呢個我哋叫今日嘅北京嘅大。咁、嗯、咪叫大都，咁、 嗯、 但係咧，呢個金嘅幽州亦都太殘破啦、 嗯 嗯。於是乎啊，忽必烈嘅時候咧，就將呢個首都由今日嘅由遼金嘅幽州城，即係呢個燕京，搬到今日嘅北京城。 嗯、 啊，呢、這個就係所謂元朝嘅大都。咁點解咧？就因為幽州嘅今日喺如果喺北京嚟講，如果你個嘅廣安門啊，北京有個城門嘅廣安門喺西南角。咁呢個就係遼金嘅城嚟 嘅。我哋都即係我哋上一季都討論過，即係話其實個北京城嘅位置啊，同埋個大勢咧，喺幾朝嘅時候有啲變化。咁、 啊、 去到明清嘅北京城嘅時候，喺個城市裏面佢有咩特色嘅？有咩動態？我哋可以睇下個有個圖片嚟帶咗俾大家係咪？ 係。咁呢個城咧係好特別嘅，因為佢原底咧就係由大都城。呢、這個大都喺邊度建立咧？係因為遼金嘅幽州城咧，事實上已經點樣？非常之殘破啦，啲、 嗯、 水比較污糟，咁、 嗯、 就忽必烈咧就喺個東北邊有兩個大有幾個大湖嘅地方 啊， 呢、這個今日叫中南海，喺度起咗宮殿喺度，然後喺宮殿嘅周圍咧起咗個好大嘅城牆，咁、 嗯、 啊，然後咧呢、這個地方就後來啊呢、這個嘅明朝北京城嘅基礎啦、 嗯， 明朝北京城縮細咗少少，咁啊於是乎咧就喺呢個中南海嘅東邊。建立一個宮殿，呢、這個宮殿叫紫禁城。喺、 嗯、 紫禁城嘅外圍，包圍住呢個中南海咧，叫做皇城。喺、 嗯、 皇城外面再起一座大嘅城，呢、這個就叫做北京城。 係啦，所以我哋可以聽到咧，就係以前嗰個城市始終來來去去需要解決嘅就係糧食同埋咧水利嘅種種嘅問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過開封同埋北京兩個城市咧，咁亦都講到呢個兩個城市因為朝代嘅變化啦，面對住糧食啦、運糧嘅問題啦、大運河啦，同埋北方嘅一啲外族嘅侵擾嘅問題啦，種種唔同嘅攻防重心咧都有啲變化。咁而因為要喺嗰度設 治首都啦，而必須要解決好多屬於係嗰個城市屬於要解決問題，譬如北京裏邊嗰個運水嘅問題咧，就變得好重要。咁所以我哋起好多嘅即係池塘啦，去做一個儲水嘅功能。咁所以依個咧都係令到北京今日有一個咁嘅佈局嘅呢個原因。咁所以我哋會發覺咧，喺城市嘅規劃裏邊咧，其實既要面對住外邊政治嘅原因，亦都要面對住內邊佢實質上佢嗰個地理位置有嘅困難，所做一種種嘅變化。 係啊，咁所以因為北京呢個城咧，亦都係同呢個嘅運河有關嘅。因為北京本身佢係邊疆地方嚟嘅，東喺整個中原嚟講嚇。如果大家去過北京知道啊，離咗長城冇幾遠啫嘛。長城係燕山山脈嚟噶嘛。咁你諗下啦，喺邊疆嘅燕山山脈旁邊嘅城市，一定係邊疆啦。咁所以咧，個糧食供應其實好少嘅。啊，不都以維持一個龐大嘅帝國。咁於是乎一定要靠南方嘅運河啦。咁呢個運河咧就輸送呢個糧食物資去到北京，所以有啲人話咧。北京城呢個咁嘅建設啊，係由運河嘅水漂去嘅， 連木材 都係嘅，連地磚都係嘅。咁甚至咧，紡織嘅皇帝著嘅衫啊，食嘅嘢 都係江南運上， 江南運上嘅寫嘅毛筆嗰啲毛筆啊、墨啊、紙筆墨，全部都係江南就。咁於是乎，我哋就考慮一個問題啦。咁江南地方嘅城市又點樣咧？ 係 啦，咁嘅城市其實咧都係同水有關嘅。點解咧？因為江南係沼澤為主啊，咁啊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吳王夫差最初咧就建定立一個首都，叫做姑蘇啊，今日嘅蘇州。咁呢個蘇州咧就係喺開凿運河，吳王夫差要打通嗰條運河，稱霸中原。咁一定要靠水路運輸嘅，所以打通咗呢、這個我哋嘅韓溝江南河，咁一路啊通到呢個嘅中原嘅，咁啊同中原嘅所謂齊國、晉國爭霸啊嘛。咁啊！但係回程嘅時候咧，就俾人俾溝錢咧，又點啊？截咗佢啊，將佢首都姑蘇攻陷咗，咁啊無路可歸，最後死咗啦。咁所以呢個蘇州呢個城市啊，歷史非常之悠久，係喺運河水道中環嘅位置裏邊咧建立嘅古城，2500多年，位置係冇變過，格局亦都冇變過啊！所以可以睇到啊，非常之重要。咁如果我哋從我呢個古代嘅地圖睇咧。最早一幅嘅古代地圖係蘇州城嘅，係叫做咧平江圖，喺南宋嘅時候起嘅。南宋嘅蘇州嘅平江郡。 正話嗰張就係好古舊嘅圖啦。咁呢一張又係咩圖咧？ 呢一張圖有趣啦。咁咧就係呢個日本人喺清末民初嘅時候喺中國咧設立咗啲特務機構啊。咁啊以一啲嘅學術嘅機構名義，咁啊就喺中國各地測繪中國嘅城市嘅佈局。咁啊，畫成咗好多精細嘅地圖， 好精細喎，見到 作軍事用途，特別咧就係點啊，標示咗好多嘅軍隊嘅兵營啊、警察局嘅位置啊、電報局位置啊等等嘅位置嚟到。作為第一 咧，你睇咧，日本陸軍部喺中國沿海地方咧，佢測繪嘅地圖咧，佢精細度可以達到50000分之一，甚至25000分之一。25000分之一係咩咧？就是、一條村裏邊村口嗰喺邊度，邊間屋喺邊個位，個井喺邊度，只狗喺邊度，都可以畫到清清楚楚。 即係佢 suppose 石狗係 好厲害。 即係如果今日有衛星定位咧，就唔容易啊，就唔難啦。但係以前咧就係非常仔細。 佢又派啲學生去中國各地咧嚟到測繪嘅。每年暑假係專人去測繪嘅，咁啊，所以裏邊咧，我哋去揾嘅圖咧，唔淨止係沿海嘅，一路去到咧西新疆，去到呢個甘肅新疆都有呢啲地圖。 仲埋咧，就去畫到咧去馬來西亞都係咁，即係我話當時馬來西亞新山咧就嚟入侵英國，當時英國殖民半殖民地啦，叫做管理地，突然間有啲人喺對面，日本人喺裏面畫畫。即係你會發覺無啦啦有批人喺度畫畫嘅，即係寫生。咁其實就變就係做準備。係 咁點知都冇辦法啦，都最後都打輸。咁就唔好理佢啦。咁呢個蘇州呢個地圖咧，就其實同平江圖咧係格局相一樣，完全一樣嘅。 咁即係證明佢真係咁多年都冇變過啦。 公元127年嘅地圖啊，咁喺呢個嘅嗱呢個圖我今日仲喺蘇州嘅。當時我去嘅時候就係80多年啦。咁就喺個府學，當時蘇州博物館喺孔廟。裏面嘅一個石碑，那個石碑有個人咁高嘅，個裏邊就有一個好長、好精細嘅蘇州嘅街道，同埋呢個水道橋梁嘅圖，好精細。那個位置完全一樣，那個中心地方就係衙門，啊當時嘅嗰啲叫做官衙，而家就後來嘅即係政後來嘅政府嘅部門啦。咁然後有呢、這個有呢個元廟觀啊佛寺，有儒學孔廟。等等嘅設施，有呢個佛寺，所以我可以睇到整個嘅蘇州嘅佈局咧，今日仍然是一樣嘅。呢個係一個經濟城市，2500多年 係冇變過，格局冇變過，甚至啲水道咧都保持從而家差唔多。 嗯， 當然而家就會有啲水道塞咗啦，重新再起過，但係古城嘅規模仲係弱，所以一個好有趣嘅城市。 係，我哋話即係個經濟嘅城市嘅特色就係話咧，佢雖然咧就唔係首都啊，冇咁誒，即係咁威武啊，啲宮殿冇咁巨大啊，但係佢即係調翻轉改朝換代嘅時候，你都冇必要去拆咗佢啊，燒咗佢。咁同埋你正話都阿張都講到咧，嗰個地方嘅即係沼澤為主，水道交錯，你要揾一個好好嘅腹地去重新去起建一個城市咧，亦都相當之困難。咁所以喺咁嘅即係地緣嘅情況之下咧，佢保持嗰個原貌咧都好合理。另外就係話正話呢個講到就由北京紫禁城嘅佢邊好多嘅建築。建設物，尤其係嗰啲嘅柱嘅，我哋話嗰啲嘅大楠木咧，其實最嘅金絲大楠木嘅話咧，其實係要由四川、經關中、元運河去江南，再喺江南運上北京嘅，係用咁樣嘅路線運，因為咧， 迂迴嘅轉折， 佢係話十幾人環抱嘅大楠木咧，咁樣去做，咁所以依啲嘅楠木一條條咁樣運去北京，去維持住明清嘅即係紫禁城裏邊嘅一啲嘅運作，咁所以你話嗰啲嘅依啲嘅木材運輸咧，背後其實講嘅就係話你要傾全國嘅一個交通嘅運輸力量先可以做得到。 係，起喺北京啊，真係比較困難啲嘅。 係咯， 但大家有冇諗過？我哋講親江南城市啦，頭先阿張公講咗蘇州，咁但係我哋講上有蘇杭啊，杭州又點樣咧？杭州我覺得好有趣嘅。 杭州咧就因為有西湖啊嘛，有兩個重點。第一樣嘢，佢又係呢個嘅大運河嘅終點。係。咁如果你個大運河嘅終點嘅坐去個杭州旅行。你知道個終點位置叫武林門嚇，千祈唔好搞錯。 武林 唔係打武林高手嘅武林，字就一樣寫法。 係， 佢本來嘅名叫虎林，因為嗰個地方以前有老虎嘅。係，咁但係後來到唐朝嘅時候，由虎林改咗做武林，因為唐高祖李淵嘅阿爺啊，係叫李虎，所以唐朝人咧就將個虎字咧變成咗避位，就改咗做武林，個虎字變咗武林嚇。武林門就是大運河的終點。而家呢個地方仲有一啲叫做咩話？係坐運河船嘅遊覽嘅項目嘅。咁就可以由武林門出發嘅。咁呢個地方就係運河的終點。咁而杭州就係因為咁嘅緣故發展出嚟。另外一個就係西湖嚇、啊。西湖咧就係由於呢個嘅我哋所謂杭州以西嘅山區嚇、啊，裏邊嘅水流落嚟，將一個海灣填平咗，剩翻落嚟嘅沼澤。咁啊，經過呢個嘅好多不同嘅年代嘅大當時嘅地方行政長官，譬如包括呢個白居易，包括呢個嘅蘇東坡，將佢挖完又挖，將佢 蘇堤啊， 蘇堤嗰啲淤泥咁點辦咧？唔都搬走咩？於是就堆咗喺呢個嘅沼澤嘅旁邊，變成咗堤，喺上面種楊柳樹、種花啊。於是做咗啲橋，點解咧？咪整咗條堤。封死咗唔得噶嘛，所以下面有水道通翻去，咁咪搭橋，咁於是變成咗一個我哋所謂嘅好靚嘅西湖嘅景區。咁而呢個西湖景區嘅東面就係呢個嘅我哋所謂杭州城啦。杭州城喺南宋嘅時候，呢個嘅宋高宗逃避金人嘅所謂追擊，最後就定都喺呢個嘅杭州，稱之為臨安，咁亦都叫行在。行在即臨時首都啦、所以喺呢個情況咧就建立咗呢個嘅我哋所謂偏安嘅小朝廷啊嘛，其實都唔少噶、半壁江山啊， 百幾年喎， 百幾年啦。 所以你聽阿張公講好犀利，即係唔使逃唔使剩咧，佢可以就咁靠把口將成個蘇杭，即係我哋講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將成個蘇州、杭州描繪出嚟好仔細，即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睇到經濟城市，係 啊， 即係我哋所謂北方可能華北一個好大嘅平原，可能好農業嘅，當然亦都有商業啦。頭先阿張公都講過，譬如唐代長城有東西市啦，係嘛？咁但係南方一啲經濟城市咧，感覺上就真係好水系，即係可能運河啦。貨品啦，經濟啦，係建構成個城市最重要嘅命脈。但呢水系城市咧，可能 build up 咗個好重要嘅 image， 可能就好似 Marco Polo 所講，即係 Marco Polo， 我哋唔好理佢係咪真係去過先啦。起碼我哋喺《東方見聞》裏面見到佢點樣形容江南嘅一啲重要嘅商業城市，係人口眾多嘅， 即係啲行人係接踵而行嘅，揮汗成雨嘅。然後當時中國嗰啲人係日日沖涼嘅，歐洲啲人都未可以日沖涼，即係沖涼係一個好高嘅物質享受嚟嘅。 沖凍水涼㗎， 係啊，凍。所以其實 好多人特別強調係凍水涼，冬天嘅凍沖涼。 其實你可以諗到，你沖涼都需要係一啲好好嘅、好有質素嘅水啦，係嘛？咁所以其實當原來一個經濟城市咁樣去建設起上嚟嘅時候，俾到可能外國嘅遊客啊，或者當時好多文人、蘇人墨客佢嘅書寫咧，你都見到嗰個城市嘅形象係高度依賴經濟建立起嚟，同華北好多城市咧喺個面貌上似乎有好大嘅分別。 係啊，同埋我哋講城市建設或者啲建築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江南城市咧展示咗兩個好重要嘅部分。嗱，其他一個部分咧就係運河咧，運河咧係嚇得當然係條河啦，但其實咧佢係一埲牆嚟嘅。咁即係阿張公咧就睇過好多次咧，即係運河嘅嗰啲地基嘅部分，其實係一啲非常之高質素嘅城牆，將兩邊咧就用城即係磚石砌出嚟，一條河咁長嘅河道，其實佢係其實一條好長嘅城牆代表。咁如果大家即係參考得翻即係隋唐嘅時候起運河嘅記錄都知啦，其實佢哋用極高速嘅時間完成，即係大家工程期即係可以係幾十日嘅時間起咗好長嘅一條運河，當然係之前本身有啲水路佢接駁啦。咁所以你會見到起運河本身咧，就係話佢對城牆嘅技術，點樣去搭牆啊，點樣去建設咧，有一個基本技術去做。第二咧就話江南嘅城市咧，好多橋嘅，我哋話橋梁係非常之困難去做。咁尤其係一啲好長嘅石製嘅拱橋咧，你都喺江南咧比比皆是。即係話呢啲嘅可以維持好耐，地震打風落雨全部都唔冧嘅啲橋咧，亦都係即係我哋留得低嘅啲建築嘅一啲好好嘅奇蹟嘅。 係啊，因為我曾經去過嘅譬如湖州一帶啦，咁啊見到啲橋啊係萬歷年間起嘅，非常之堅固啊。咁啊到今日咧仲係保持得，唔係非常之完好。我曾經試過喺個叫滑園啊。見到一條橋是明朝的隆慶年間起的這個隆慶就萬歷的爸爸啦。現在啲人點啊？仲可以行貨車喺度行， 真係好驚啊！ 真係粗用， 粗用嘅 成架貨車行上去真係好可怕。 唔係一成架，一段有貨車往來啊！咁我專登影咗 video 嘅，即係你可以睇到哇！真係震驚啊！是大概500年前的歷史遺物。 基建幾好啊。 所以話呢，即係二十四橋明月夜，即係江南你會見到呢裏面呢建設同埋城市裏面有幾輝煌。再見。